凡人心张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回过这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张退，字典里没春天。 有些事情因为记得很清楚，所以会经常想起。很久以前，我们老师在讲卡尼曼的前景理论，他跟我们说，人对痛苦的感受比快乐敏锐得多。一份善意如果带来单位值为一的幸福，同等一份恶意会带来单位值为三甚至更多的痛苦。我想人类这样不是对善意很不公平吗？人为什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想对一个人表达善意，要说三次甚至更多次，用来抵消他的寒冷和脆弱。爱你说三遍，知识说三遍，这才是属于好人之间的生存技能。 No。

每次看到同一段话，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龙应台说过，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是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每次看到这样的话，总会想很多。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爱是忐忑不定。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而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奇怪，为什么爸爸妈妈都不挑食，因为他们做的都是他们喜欢吃的东西。成熟的大人不会挑食，因为我们长大之后会说这个我不能吃，会过敏，这可能也是成长的另外一种表现。

我觉得这个经典如果比喻成音乐的话，我觉得是在以往的这个回忆当中，以往的特定的环境当中，自己听到的一首非常走心的歌曲。当你现在真的再去听起那首歌曲的话，你会感觉身如其境，回到了以往的那样的状态。我觉得这就是人的一生当中最经典的回忆。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很多人都说我性格很慢热，希望你可以包容。慢热的人就像加载比较慢的网页，可能有很赞的内容，但是却很少有人愿意等。如果大家都没有耐心，那该怎么办呢？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一样，想要保持平衡，就要不断地向前走，可能也需要改掉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惯和毛病。 好了，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祝你今晚好梦。节目之外，欢迎在经典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上面搜索经典969，回听或者是在线收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送给我一件黑毛衣，我只是唱歌给你听，你说你可以替我任性，哭过了就会很开心，我相信你关心抱着你，你要我很幸福走下去，万紫千红也抵不过你温柔握紧我手臂，我知道你已经用尽了你力气，风吹来地上落在悲伤的眼里，你可知道我在等你，风吹来地上堆积在心里，记得你就住在我心底， 人们因爱互相仰望，生活有了音乐更加精彩。现在是晚上11点，我是潘玮柏。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